天地有正气，你两个仆街衰到痹。 独立思考，思考独立，一个时机，卷土再起，天地有正气。主持：姚冠东、阿云。 喂，各位網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星期五晚，咁啊，即係 My Radio 嘅天地有正氣，咁啊，依然係阿東、 阿輝、 輝輝，咁啊同大家直播就即係講下，即係我想講一周時事，其實一周即係呢一兩三個呢一個月嚟咧，即係基本上都係即係好似彷彿係一件時事咁樣。 咁 啊，係啊，即係亦都係一場即係波瀾壯闊嘅反送中的運動，來到已經可以說是第五個，差不多是四個禮拜還是第五個禮拜，就是四個禮拜而已，是 沒錯， 四個禮拜，那也都即很不幸地也都當中有有人士也都是即以死就殉港啦， 犧牲了， 那現在就傳好像網傳緊都還有人是繼續就是走這條這樣的絕路，所以就即係心情係非常之沉重嘅，咁啊但係沉重還沉重咁。咁其實我諗咧，呢個禮拜各位網友同埋我都我諗係或者輝輝啦，都非常之即係起伏啦個心情，可以話 係絕對係啦呢個。 係啊，咁你又點啊？即係你覺得嗱，我哋嗱想講少少嘢先。咁其實上個禮拜咧，我哋記得喺節目度講咧，就今個禮拜咧所有嘅輿論咧應該會排山倒海咁樣去進擊㗎啦，咁樣係啦，咁啊亦都即係上個禮拜五做嘅，咁啊未經歷七一呢件事啦。咁喺七一之後咧，就當然發生咗一件就係非常之大嘅事件咯，可以話七一遊行之後，雖然七一遊行嘅人數咧比起之前兩次遊行咧就少嘅，民陣公佈就55萬，咁之但係咁喺遊行嘅途中或者係嗰日嘅七月一號嘅晏晝，其實一朝早就開始咗年輕人嘅行動㗎啦， 冇錯啊。 係啦，咁啊，朝早就係 大約11點左右都已經，即係10點零已經聚人，跟住11點左右開始咁樣。 就有一個其實再早啲嘅，就係呢個金紫荊廣場嘅行動啦，就打算啊，本來係圍金紫荊嘅，咁點咁，但係都引嚟一個出胡椒噴霧啊嘅衝突，咁亦都有呢個暴力襲擊示威者嘅，咁啊，即係警方就暴力襲擊示威者，咁啊導致到咧有示威者咧都被打傷，成個口罩都係血嘅。咁啊，亦都係去到差唔多晏晝時分點零鐘開始咧，就有另一個行動，就係衝擊呢個立法會啦。咁啊，去到夜晚九點，即係一路咧都衝擊緊嘅，成個下晝都衝擊緊。咁啊，同時間民陣咧就舉行咗呢個七一嘅遊行啦。咁啊，甚至到呢、這個因為衝擊嘅行動咧，咁令到呢個遊行嘅路線都有改嘅。 係啊，個終點改咗嘅，改咗去遮打花園。 係啦，本來就係正總嘅，咁但係個民陣指嘅終點咧就改咗去呢個遮打花園。咁但係其實咧途中亦都有好多人咧係轉翻去呢個正總度支持呢個年輕人嘅行動嘅。咁去到夜晚九點左右咧就即係爆發咗一個衝入立法會，即係個立法會個玻璃就爛咗啦，咁啊打爛咗啦，俾示威者，咁就俾抗爭者，咁啊基本上就九點鐘開始就抗爭者就進入咗呢個立法會啦，係啦，咁啊佔領咗立法會，至到咁亦都係差唔多臨近12點一個清場嘅行動咁樣啦，咁啊就係啱啱即係嚟過咗嗰個禮拜一嘅呢個七一事件啦。係啦，咁啊本來咧就我哋諗住就七月二號開始咧，就應該全城嘅建制派嘅機器啊、勞共嘅機器咧，屌你老尾就應該開足turbo就抹黑呢一個行動嘅，點知就大家所有嘅網民又好、市民又好、KOL 又好，有口嘅又出口，有筆嘅就出筆，寫要寫嘢嘅寫嘢，要 share 嘢嘅就 share 嘢，咁就即係叫做可以話抵擋咗第一波嘅今個禮拜嘅第一波嘅輿論嘅衝擊啦，個輿論戰，咁就叫做守得住嗰、那個暫時守得住個陣地，暫時嚇叫做守得住個輿論陣地嚇，咁啊即係呢個係呢個禮拜最主要嘅情形啦。 係啊，咁啊，如果你其實單獨睇七一嚟講咧。 即係七一遊行搞了很多年啦。你單獨看的話，其實55萬人係都就算不是歷來最高，都是頭三的了，我覺得肯定有。是，但是其實大家的目光已經沒有停留在入面了，已經完全是被立法會衝擊事件係掩蓋曬嘅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層面上，我都睇到就係話唔好話厭唔厭倦，而係即係你始終行咗咁多次嘅七一遊行，都已經即係大家已經司空見慣咗啦，所以亦都係冇乜討論價值嘅啦。其實喺入面，咁我亦都相信由2019年呢一個七一事件之後嘅每一年咧，大家都只會記得呢一個嘅衝擊事件，而可能真係唔係好老實講，因為你其實已經我哋講到而家都仲係講緊03、50萬人遊行咁樣，講到而家其實夠噶啦，十幾年啦。 所以咧主要咧其實即係七一咧，即係嗰個遊行就其實都冇乜嘢好講噶啦。咁啊其實都有嘢好講嘅，咁但係最主要就係呢個衝擊嘅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即係成個佔領立法會的行動，可以話是震撼世界嘅，亦都震撼了很多很多無論是香港人自己咧，亦都或者係國外外國嘅人，即係呢個行動本身是一個相當具震撼性的一個運動。嗱，其實點樣我哋應該點樣講好咧？呢一個衝擊佔領立法會的短暫行動， 我自己就會用一個事後孔明的角度去看啦，就是話假設沒有這個行動出現的話，那你就50萬人遊行啦，遊行完就當然都是和平離場啦，可能會有少少的佔領的零星的佔領啊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沒有一個衝擊立法會，可能12點零到頂籠兩點可能都慢慢散的啦。那而無論是報章好，即係包括是本地傳媒，甚至國外傳媒都可能只是一個很小的篇幅。香港 又遊行啦，咁樣又遊行啦，咁 啊，今次有55萬人就少過以前嘅，咁但係冇啦。 咪有幾件事喺衝擊嘅事件裏邊發生咗嘅。第一件事咧就係大家晏晝見到開始衝擊嘅時候咧，即係見到有後生仔開始揾啲嘢懟個玻璃嘅時候咧，大家其實震驚嘅，即係嚇點解要爛玻璃啊？嚇做乜嘢啊？佢哋做乜嘢啊？係咪有人混入咗去示威者度啊？點啊？係咪鬼嚟㗎？即係一開波嘅時候咧，就係大家個反應係咁樣嘅，網上嘅反應啦。我諗好多網民或者市民嘅，大家係震驚嘅，即係咦？搞乜嘢啊？ 甚至立法會議員 成班立法會議員衝曬出嚟啦，甚至係梁耀忠啦，毛孟靜佢哋啦，即係亦都出曬嚟去呢個攔阻佢哋嘅衝擊行動，甚至鄺俊宇本身都行咗出嚟去話俾人聽，哎呀唔好衝擊啦，即係你衝擊冇人冇人開會啊，其實 甚至有黃碧雲嗰啲直情喺個自己嗰個社交媒體度就 有鬼啊嘛， 認得嗰啲人係前一日，因為6月30號其實有一個撐警嘅集會啦，咁whatever 唔理啦嗰啲得有啲咧就喺嗰日都有出現過嘅，嗰啲係鬼嚟嘅咁樣，咁即係基本上係所各大嘅泛民係出盡佢哋自己所能嘅方法咧去阻止呢件事。 但係其實咧喺大家講鬼啊，啲成年人老年人不斷喺度講啲咩捉鬼嘅時候咧，其實喺現場裏邊好多年輕人就自發行咗去金鐘太古廣場嗰度去咧，即係遊行開始咗之後啊，民陣嘅遊行開始咗之後，就叫啲遊行嘅人士就唔好個鐘點唔好去遮打啦，去如果你可以嘅話就去現場支持啲學生啦。大家開始發覺到其實呢一個行動是學生係年輕人自發的一個行動嚟嘅，係並唔係啲咩鬼啊，並唔係咩成，亦都後來亦都發現到原來呢一個行動其實係一個可以稱得上係一個自殺式嘅行動嚟嘅，係大家個背景亦都要知道，其實就一路有示威者嘅自殺嘅事件啦。咁呢自殺嘅事件一路發生，咁就出現咗呢、這個咁大家開始明白，原來唔係話咩亂咁衝，唔係成，原來佢哋係做緊死事做嘅嘢，即係橫掂，我要犧牲自己去成就呢一個運動，因為佢哋衝入去就係要做一啲嘢係未做過，或者係一啲嘢係要有個震撼性，有個影響力喺度。咁嗱，其實當日咧， 當日佢哋衝之前咧，即係喺成個運動之前，我係一早就知道佢哋係打算進攻立法會嘅，打算係攻佔立法會。當然誒點解我會知咧？就係嗰一朝早咧喺呢個金竹，其實喺個煲底示威區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見到有一大班嘅年輕人咧圍埋喺個旗，即係黑旗底嗰度咧，就傾緊到底下一步應該點做。嗰一日七一遊行，我哋應該有啲乜嘢可以做？其實大家係嗰時有百零個大約示威者度，其實係傾緊嘅。咁我當然我逼唔到埋去講嘢，我亦都唔會打算去走去講嘢啦。咁我就聽咗一陣，即係大約係一支煙時間，食一支煙咁樣，即係聽下佢哋即係到底點啦。我已經聽到係爭論緊㗎啦，大家已經衝唔衝立法會好啊，入去有人係提出過話都冇人開會，係提出過呢啲點嘅。但係我其中聽到一個點就係話，佢始終係一個立法機構，如果我哋能夠人民衝咗嘅立法機構，對個運動嚟講都係一個咩？即係有意義， 有啲影響， 係啦，有影響力嘅，有意義嘅。唔通仲行咩？行冇用，即係當中係有爭論㗎。佢哋嘅市民裏邊有大家嘅抗爭者裏邊，其實係有一個爭論喺裏邊。咁而當然我就後來就離開咗個現場啦，我去咗第二度啦，咁去咗食晏啦，咁樣即係打算就係參與呢個七一嘅街站啦，咁做遊行街站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傾緊呢個行動，而後來亦都見到係付諸實行嘅一個衝擊嚟嘅，係咁所以好多人就會講喂到底。其實衝是啱與唔啱，但係而家好明顯就已經有個定論啦。 冇錯，所以我就係兜翻去前面話，我話事後孔明啲嚟睇，如果冇咗呢個衝擊，可能你其他各大媒體甚至外國媒體報都唔報。但係當有咗呢一件事出現咗之後，我哋第二日就睇到。無論紐約時報好，讀賣新聞 whatever， 好多好多嘅外國傳 媒 係喺佢哋嘅國際版甚至係頭版報導咗呢件事情嘅、 而最撚撲街冚家產嘅咧，就係所謂嘅主流傳媒咧，甚至紙媒啦，主流傳媒咧，基本上咧，屌你老尾都係嗰、那個報導都係和稀泥咁樣去報導嘅，亦都即係將佢描繪成都幾即係一種暴力嘅行徑啦。咁但係其實好撚多嘢係大家喺主流傳媒見唔撚到噶嘛。係咪？即係例如裏邊有好多即係場面嘅，我諗亦都有裏邊有一場面就係例如你去個雪櫃攞嘢飲，又會擺低錢啊，文物就唔好搞啊，成嘅，亦都當晚咧，亦都喺十一二點嘅時候咧，亦都有人有示威者入喺裏邊嘅示威者，亦都講過話唔走，係死守喺裏邊等拉嘅。係啦，等拉嘅。咁外邊當然啦，即係喺立法會裏面有有十零廿幾十位咁樣示威者啦。咁但係喺立法會門外咧，其實係枕咗成幾萬個，即係差唔多要兩至三萬個年輕人，其實係包圍住個當時係喺包圍住個立法會嘅。咁亦都最亦都喺十二點大約十二點即係嘅時候咧，即係喺個議事廳佔領緊議事廳裏邊嘅議事咧，亦都係宣讀咗一個宣言啦。之後咧，其實就全數撤退到嘅呢件事。咁嗱，而全數撤退到點解會咁咧？咁我諗當然啦，即係好多網友都會明白，其實係喺其他嘅示威者係抬佢哋走嘅啊。咁啊大家。亦都會知道，咁但係樓下嘅示威者，亦都樓下嘅抗爭者，亦都其實係擋住啲警察嘅進攻先，咁樣嘅，所以 拖一拖嘅時間， 拖一拖嘅時間嘅，所以喺十二點零咧，亦都爆發咗亦都即係警方亦即係黑警亦都射咗好多枚嘅催淚彈嘅，去驅散呢個下角度嘅人，咁亦都即係等到立法會嘅人全撤退之後咧，喺下角度嘅抗爭者亦都全數撤退嘅， 冇錯， 咁啊，當晚咁你喺邊？ 當晚 喺屋企睇電視啊嘛。 都唔係，我都喺下角道嗰邊一陣間啦。咁但係 唔係你嘅朋友啫嘛？你鬼話 冇啊！我行完民陣個遊行，跟住我咪見啊，攰攰地咪企下咯，企到十點咪好攰啊，翻屋企瞓咯，咁咯，係咯。我聽民響應民陣嘅啫嘛。 係。咁當然即係我朋友又喺現場啦，咁我朋友同我朋友嘅朋友都喺現場啦，咁就我朋友咧就負責即係都唔係負責嘅，即係去搬下嘢啊，跟住臨尾開私房咗出嚟彈之後咧，就負責掩護，即係唔係掩護嘅，即係帶啲抗爭者，因為佢哋年紀咧相當之細嘅，即係 就帶他哋去即係離，即係開始大家要撤退啊、離開啊咁樣啦，即係指出一個即係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路線啦。呢個我朋友喺現場做嘅嘢啦。咁你問我成件事嘅睇法係咩咧？即係成個佔領議會嘅睇法係咩咧？即係我覺得今次呢一個勇敢嘅行為係即係所有人都始料所不及㗎。我想講，係大家其實估唔諗到啊！又係去翻我平時成日講嘅，就係你做呢嘢出嚟，你估唔諗到，然之後嗱，佢唔知點回應啊！而當晚林鄭喺四點鐘凌晨四點鐘係回應咗件事，好似喪屍死屍一樣去回應啊！亦都講埋曬啲即係不著邊際嘅話㗎啦。今次就學啦，學撚精咗嘅。即係佢個回應學撚精咗，冇話係一個暴動啊，有冇話係點樣啊？只係有冇即係好完全一啲都唔強硬嘅言論，亦都好撚無賴，好撚撲街唔家產地，完全係答非所問嘅。成個記者會咧，完全係戇撚鳩之極嘅。係，即係完全係唔知佢噏乜春。 因為我事情係睇都冇睇，即係當然你四點我一定就冇唔會睇唔會知啦，睇冇睇 live 啦。第二日起身都見到嚇、記者會啊。都冇啦，佢咪又係講嗰啲唔撚睇。 當時咧，我就差唔多兩點零鐘翻到屋企啦，咁諗住，屌你乜跟住見撚到，屌咩林鄭四點開記者會，咪車閪殼㗎，都唔方好㗎啦，即係預撚咗佢唔方。但係你見到林鄭開呢一個所謂嘅記者會，其實係戇撚鳩之極嘅。你第一，你點解要揀四點鐘開咧？嗰、那個原因何在咧？係咪？嗱，有啲人就事後孔明啦，亦都話：喂，四點係咪就呢個國際嗰啲時間㗎？係咪外國人睇緊？即係屌你啦！香港嘅進展啊，定點撚樣咧？所以佢要開。第二樣嘢亦都即係有啲人就估計係：喂，屌你啦！係咪中共逼佢開㗎？係肯定要開㗎啦！呢個會係咪咁樣咧？即係總之，但係。點樣計都好，呢、這個無端端凌晨四點鐘開呢個記者會咧，屌你老媽係完全幫唔撚到件事，亦都從來冇撚回應過任何嘅訴求。大家都知道林鄭已經病埋咗好撚多日㗎啦，係咪？但係無撚嚟流鳩，你又走出嚟開呢個記者會，咁為乜咧？為何所謂何事咧？達唔到任何嘅政治目的，亦都完全係回應唔到訴求，擺平唔到件事，咁係一種即係我覺得嗰個所謂記者會咧，係一個政府即係特區政府，你而家見到嘅係一個示弱啊！即係嗰次嘅所謂記者會，其實係乜嘢都做唔到嘅一個示弱嘅行為。可以見到係咩咧？而家特區政府已經係去到一個強弩之末，你見到係去到根本都可以攬住，可以話係攬住最後一根稻草啊！我想講就係、是，所以呢一個成個衝擊立法會嘅行動，你要諗下喎，成個衝擊立法會嘅行動有幾樣，有幾個亮點嘅其實，即係有幾個亮點。第一就係首先係香港人佔領翻自己嘅議會啦， 冇錯， 係啦，呢、這個好重要啦，呢、這個好重要 嘅一樣，係 啦，好大嘅象徵性意義喺度嘅。點解你？而家事後就係咁講啦，即係點解話衝立法會呢個行動好，或者做即係或者做得相當之好咧？就係、是、你因為你個議會已經爛到撲街啦嘛，你個所謂嘅立法會已經係一個垃圾會嚟噶啦嘛，大家已經知道啊。自從有 DQ 開始，有那個確認書開始，基本上有篩選嘅選舉嚟嘅，再加上長年累月有呢個功能組別千秋萬代，呢、這、一個議會大家見到2016年選完到今時今日2019年，已經係一個廢撚咗嘅立法會嚟噶啦嘛。這個政權已經當佢係一個橡皮圖章嚟噶啦嘛，所以今次去光復呢個立法會嘅行動咧，其實係好為到好大部分冇去衝或者係見到緊張香港個政制發展嘅人，係出咗一啖好大嘅氣其實。 所以在這裡我都想為佔領立法會的學生們咧，即係證明一件，即係幫佢哋證明呢一件事，就係話。因為我哋香港一直行緊嗰一套就係類似代議士政制啦。咁代議士就即係話有一啲嘅議員就係去代表某一個群眾嘅人 民。廣大嘅群眾啦。 係啦，即係例如我哋而家劃分五個區啦，新界東西、九龍東西、港島區，你係代表住人民，人民授權俾你，然之後你係入呢個議會嘅。但係我哋見到嘅就係包括有 DQ 啦，包括有一啲零票當選嗰堆功能組別咁樣撚樣啦，即係話。這個議會其實本質上就根本就是屬於人民的，只不過是現在我們看到是爛到不堪，那我人民當家作主佔領一個自己本身屬於自己的東西，物歸原主，何罪之有呢？ 是的，即是這個議會本來就是屬於人民的啦，應該是全香港人民選出來的議會來的嘛，不應該再功能組別零票的嘛， 係咪？即係唔應該做呢啲事 㗎嘛？完全冇民意授權㗎嘛？ 呢啲嘢一早喺基本法度寫撚到明㗎嘛？我哋應該擁有我哋自己全民選嘅議會㗎嘛？1995年我哋已經有啦，只不過係屌你諗乜你中共撕爛咗佢推翻再嚟啫嘛？係咪？即係所以呢個議會本來就係屬於人民嘅，所以今次呢年輕人衝入去佔領議會呢一個可以話係一個好強勁嘅表態嚟嘅，可以話係代表咗好多香港人心裏邊嘅一種憤怒，而透過呢一個佔領行動係做到出嚟，係發即係可以話係達到咗人民嘅抗議，對你呢個議會嘅不濟，對你呢個整個代議政制而家發展到而家嘅一個不堪。而發揮到一個即係可以話係宣泄到一種即係嘅怨憤啊！即係所以我係覺得即係呢個光復議會嘅成個行動咧係相當之勁嘅，亦都喺國際傳媒眼中有幾樣嘢都好symbolic嘅。其實我覺得好象徵性啊。第二就見到嗱好多唔同嘅塗鴉啦。即係去塗鴉佢，去顛覆。其實呢個塗鴉，大家唔好覺得即係話講來講去又話，哎呀，都損壞公物啊，乜撚嘢？我屌你老母啦！如果仲諗住嗰啲咩叫咩損壞公物啊，乜撚嘢整爛幾塊玻璃啊嗰啲嘢，屌你啦！仲喺度斟酌話係咪屌你啦？係噴塗污啊，定係點撚樣嘅？你淨係如果你個焦點係擺喺呢一度嘅時候，證明你呢個人就戇撚鳩啦，完全係戇撚鳩啦！而家係顛覆你嘅議會啊！你擺篤屎喺度啊！屌你老味都係啱，我同你講，成個顛覆嘅行動嚟噶嘛？ 唔係你將個焦點擺喺啲死物度冇意思㗎，因為議會之所以係議會，就係、是、因為佢有呢一個咁嘅民意授權，佢 suppose 有佢嗰種象徵性啊嘛。如果佢冇咗呢啲嘢嘅話，其實佢就等於一個普通嘅建築物，係冇意思嘅。 係，所以而家即仲有啊，裏邊有啲好高明嘅有啲嘢，即係我覺得個塗污個區徽係淨係噴撚咗你中華人民共和國嗰度嘅啫，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係冇噴到嘅，咁係表達緊一種對於呢個而家香港現今嘅政治制度嘅一個強力不滿啊嘛， 冇錯。所以即使咧，你見到好， 佢唔係為破壞而破壞，唔係淨係發泄噶，係有理有節嘅。所有示威者裏邊， 冇錯啊，裏裏外外喺成個立法會大樓入邊所做嘅每一個行為，基本上都係，我唔敢講話係精心計算，但係全部都係有思考過嘅。 即係而呢一種嘢，即係好多人即係覺得係即係破壞啊抗爭，有啲人亦都覺得係咩警方嘅咩空城計。啊！成日講到話，屌你老味！我成日覺得啲人咧好撚奇撚怪，個撚個咧，屌你老母，真係唔係事後孔明咁簡單啊！屌你老味，直情係事後愛因斯坦啊，甚至係屌你老味 名偵探柯南， 名偵探柯南咁撚樣，屌你老味！你估仲有獎嘅咩？屌你個閪！啱啱啊！你估仲冇獎嘅，係咩？空乜撚嘢成計嗱，其實咧就見到咧，好似彷彿真係自編自導自演嘅，有段片好撚清楚見撚到嗰啲所謂警方一退後嘅時黑警一退後嘅時候咧，點解會退後呢？其實就疑似有一個類似催淚彈嘅嘢跌咗出嚟嘅，亦都出邊咧就掉咗一個類似催淚彈嘅嘢入去嘅。咁你示抗爭者邊度有催淚彈咧？有催淚彈就好啦，冇啊嘛。咁所以成件事見到喺鐵橋鐵閘進入呢個立法會之前咧，你見到無端端就係呢、這個黑警就退後啦。係 啦，有個催淚煙走咗出嚟，跟住就喺曬個大樓入邊，啲煙散咗啦，你就見到啲警察就全啲黑警全部唔撚見曬，走撚曬嘅。同埋其實都有一個 point， 其實喺下晝嘅時候咧，已經好多人討論緊，到底應唔應該入去嘅話，嗰一刻咧。其實都睇到有啲消息話在場嘅警方嘅指揮官咧就話，只要你一行入嚟踏入大樓一步，我哋就即刻拘捕你，係有講過呢句噶嘛。 咁但係點解突然間唔撚嘅啫？ 突然間冇咧，佢啲講嘅嘢冇做到嘅喎，然後仲要走撚曬喎，跟住大家望一望，咦冇人喎，咁都行入去啦。 即係所謂好多人就陰謀論又話點樣，但係呢個所謂陰謀論完全係最後係唔撚成立嘅。即係有幾樣嘢，除咗即係佢哋嘅行為之外咧，有幾個位係令人哋好感動啊！即係第一就係、是、大家可以完全撤走，真係冇人被捕，暫時即係喺個 起碼當刻啦， 當一刻係冇人即時被捕，呢、這個全數撤，即係全部一齊上一齊落，要贏一齊贏呢一樣嘢，我覺得係相當之即係咁感動嘅，即係呢一個位。 是令到我相當之感動，亦都係大家都計算不到，竟然是當場係冇任何一個人被拉，亦都快速地撤離呢個下角度。啊、等到啲差佬屌你老味，準備要打嘅時候，準備要屌你老味 charge in 嘅時候咧，屌你老味係冇人拉嘅，冇嘢可拉嘅，係咪？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亦都係你估唔到啦。而當晚亦都有片出咗嚟，即刻係見到原來係有一批年輕嘅示威者係齊上齊落上去，希望嗰啲。在佔領緊立法會的人一起走那一段片，即係個細路女嗰個妹妹仔個主場 立場新聞 嘅嗰段片，我話咧嗰段片可以話係一個核彈，係砰一聲係震撼咗好多好多同路人，甚至唔贊同用暴力手段嘅人，所謂黃絲體，佢哋嘅內心係轟炸咗佢哋，見到一個咁樣係可以捨棄自己。而希望戰友冇事 ，no one left behind 嘅呢一種捨己為人嘅精神，我可以講得上係超級犀利嘅一個震撼彈嚟，可以話係。另外一個震撼彈當然就係一個父親佢嘅嘅一個自白啦，即係佔領立法會嘅其中一個個父親嘅一個自白。呢啲係完全可以話係震撼彈，大家明白曬成件事，亦都即係後來喺當日嘅後段啦，或者係第二朝早，亦都見得到點解佢哋會解釋翻呢一個行動咧。亦都嗰晚嘅聲明，亦都即係佢哋喺立法會一個莊嚴嘅立法會啊，即係呢個咁樣嘅立法會啊，先至係最撚莊嚴啊！唔撚係嗰個冇圖污嘅立法會，平時你班咁冚家產，屌你老母建制派嗰啲咁嘅梁美芬啊，大口狗呢咁嘅柒頭皮，屌你老母著緊曬西裝喺曬嗰度，屌你老母喺度道貌岸然，嗰、那個一啲都唔尊嚴，嗰、那個先至係涉足立法會賣港嘅立法會，而呢一個屬於示威者、屬於抗爭者嘅立法會，先至係最莊嚴。喺最莊嚴嘅時刻，佢哋宣讀咗佢哋嘅一個宣言。我覺得係完全係有理有節，話俾所有人聽佢哋做緊乜嘢。即係呢樣嘢係令到所有人都拜服敬佩嘅，即係你亦都係支持佢哋嘅。所以之後幾日嘅輿論咧，甚至即係你反輿論嘅機器咧，出唔到啊！即係話抹黑示威者啊、暴徒啊，呢啲完全係不能夠成立啊！ 當然啦，即係如果你屋企有啲長輩藍絲嗰堆，即係睇慣咗 CCTVB 嘅，咁佢哋一定都係繼續係覺得你哋係暴徒啊，覺得你哋係搞事。唔緊要噶啦，由佢講啦，唔理佢啦。我哋知道自己做緊嘅嘢係唔係正確就得啦。 而喺佔領立法會當晚咧，即係七一當晚咧，即係我朋友啦，我朋友就食完晚飯到，即係知道衝咗入去啦，就即刻衝翻，即刻衝去金鐘現場啦。咁即係我朋友去到現場嘅時候，你如果你去過現場，你係唔會忘記嗰度每一雙嘅眼睛，唔會唔被當時嘅情形所感動。我想講，係成代嘅年輕人，佢哋都喺立法會嗰度同呢個運動一齊啊！所有成個世代嘅年輕人，由十幾至到三十幾，甚至四十幾，甚至年紀更大嘅，主要都係年輕人，係一整個世代佢哋對自己嘅堅持，佢哋嘅勇敢。就算佢唔敢行入去立法會裏邊，但係佢哋都喺出邊幫手，喺出邊集氣，為衝咗入去嘅年輕戰友，佢哋係為佢哋即係俾嚟一個力量。係咪？即係我朋友一去到嘅時候，你已經係已經係震動啦，成樣嘢係震動。你見到佢哋好年輕嘅全職嘅全職，即係組起人嚟，跟住然之後大家要上前線頂警察嘅頂警察，即係完全係一啲根本係好細個，完全係嗰種你見到佢哋眼神，你堅定，你一世都唔會忘記。我想同你講。你見到佢哋堅定嘅意志、堅定嘅眼神，因為全部戴口罩啊嘛，你就見到佢哋堅定嘅眼神，唔係玩嘅佢哋喺現場，唔係話我哋抗爭當玩，唔係噶，佢哋對呢個土地嘅愛，你係頂唔順嘅，你去到係頂唔順嘅，我同你講，即係佢哋嗰種。我哋會贏嘅啫，我哋要贏一齊贏，我哋要走一齊走，即係佢哋嗰種意志，同埋佢哋嘅眼神裏面流露嗰種勇敢，我想講係勇敢啊！ 冇諗過啱定錯噶啦，已經係冇諗過後果，冇你哋啲大人諗咁諗多嘢，又話點撚樣點撚樣，佢哋只係好純粹覺得佢應該做就係做，即係嗰、那個嗰、那個係令到你好震動嘅。我想講係咪？我朋友真係去到係冇辦法啦。即係我朋友去到現場喺迴旋處度，可以做啲咩？即係唔係可以做啲咩啊？廢腦嚟嘅，可以做啲咩？冇啦，最卑微啦，就係幫佢哋喺個人鏈度，即係搬嘢啦。啊，嗰度即係去嗰度睇水啦，係即係唯有係做啲嘢。但係你係相當之震動嘅，即係我想講，即係見到佢哋嗰一種決心。所以我哋轉頭翻嚟咧，再繼續講下呢一個事件。